我是说呀，那蛤蟆那东西它怪不怪呀？ 这蛤蟆有什么怪的呀？ 不，它那么小的身子 啊， 叫唤出的声那么大，这是怎么回事？ 哦，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一个一般人回答不了的问题。 是吧？ 哎，得亏你问我了， 我琢磨了好多年了。 你不没问题，我知道。 哎，您那是怎么回事？ 啊，我跟你说说啊。你看你感觉奇怪， 是 啊，你说这个青蛙它那么点的个儿， 对， 为什么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呢？ 啊， 它这里边有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虽然这个青蛙呀它的个儿小，但是呢它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啊它叫唤的声就大。 是吗？哦，您是说因为它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它叫唤出的声音特别的大。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啊，不单是青蛙呀，世间的万物都是如此。今后你就注意啊，凡是看见那个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叫唤出来声全大。 嘴大脖子粗肚子大都叫唤那么大的声音呢？ 对了， 它自指篓子。 是， 它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它怎么就不叫唤呢？ 对， 啊，一个道理嘛。 是啊，它是不叫唤。 为什么？ 它不但不叫唤，它连响都不响啊。 是什么道理？ 哎，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啊！青蛙是活物，这是死物。啊，再者说了，你那个自制篓子是什么做的？ 是竹子做的。 哎，那竹子编的。我告诉你，凡是这竹子做的，他别说叫唤了，连响都不响。 哦，有这道理。 哎， 竹子做的连响都不响， 这就明白了。 那吹的那个声，那笛子啊，它怎么那么响啊？啊，竹子做的呀。 对呀。是啊，他那个他当然得响啊。 他为什么响？ 他因为那个虽然他是竹子做的 啊，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 什么？ 他那个上面都有眼儿啊。 有。 哎，凡是竹子做的有眼儿的就响。 哦，明白了。 哎， 竹子做的有眼儿的就响。 对喽。 筛米的筛子。啊，那筛子那么多眼儿，它怎么不响啊？ 有吹筛子的吗？那筛子它当然不响啊。 为什么不响？ 你看这个筛子它什么样，它那个筛子是圆的扁的呀。 对， 凡是圆的扁的都不响。 哦，圆的扁的都不响， 这就对了。 戏台上那锣当当当当当当当，它怎么响啊？它是圆的扁的。 对呀，那个当然得响。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锣呀，它是圆的扁的。 对， 但是它那个中间不是有一旗儿吗？ 有， 凡是有旗儿的就响。 有旗儿的就响。 哎， 我这儿有个旗儿呢，我这 肚旗儿啊。 我们家有一铁锅，这么大的旗儿，它也不响。 对了，那一敲就漏了。铁锅它当然不响啊。 为什么不响？ 因为你想它铁锅嘛， 啊， 它是铁的呀。 是啊， 这铁的都不响啊。 铁的都不响啊。 哎， 庙里那钟一打，咚咚咚，它怎么那么响啊？ 它那当然得响啊。 为什么响？ 你想啊，它那个钟啊，它不是在那儿挂着呢吗？ 是啊， 是这个中国有这么句话啊，叫做钟玄则鸣嘛。记住了，凡是铁的一挂起来就响， 铁的一挂起来就响。 哎， 秤砣，我们家呀有一个秤砣，过了8年还没响。 你挂16年它也响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那秤砣它不是死心的吗？ 是， 死心的都不响。 死心的不响。 哎， 炸弹砰，它怎么响啊？ 那炸弹响，它那里边不是有药吗？有药的就响。 药铺怎么不响？ 药丸子也不响啊。 为什么？ 不是，它你那个药啊，它不是都是入口的吗？ 是。 哎，凡是这个吃的东西入口的都不响。 泡泡糖它怎么那么响呢？ 是啊，它这泡泡糖它当然得响啊。 它为什么响？ 因为它这个泡泡糖它这里边不是有那个胶性吗？ 有。 哎，凡是有胶性的就响。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胶皮鞋它当然